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藤音，第114集。何修义战战兢兢地点开评论，祈祷没有粉丝能注意到，毕竟差异比较细微。希望落空了，已经是血雨腥风，俨然是 CP 粉的狂欢。一家的喵星人说， 也许我是俯眼看人机吧，但是总觉得一的瓶子与左然的一模一样，左然那个月亮右上扁了一块，特别明显。一也是这个，我一下就注意到了。 头发以下瘫痪说， 老太太都不服，我就服你。 但愿岁月静好说， 当代福尔摩斯啊你是。 而后便有各种猜测。 哎，何秀义拿走了左然那个瓶子？ 让我斗胆猜一下，何秀义的瓶子与左然的是同一个。 就是同一个呀，沙瓶花要手工堆起，先选择沙海，再用工具一层一层制作，纯手工艺，哪里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呀。 根据行程可以得知，两人此时都已回京，那么让我再斗胆猜测一下，何秀义的瓶子寄到左然家去了，但他没有回自己家，而是在左然家， 七夕节零点，在左然家，两人什么关系？我真猜不出呢。哎呦，就是好难呀，我也猜不出。 然后后面跟着一堆好难我也猜不出，维持队形好难我也猜不出。不过也有些人猛烈回击， 你们不是圈地自萌吗？这里不是贴吧论坛，还跑人真人微博底下 KY， 也许两人还在公司工作，何秀义没办法才用了左然的。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啊。 对不起啊，何秀义还有左然，并非所有的粉丝都是这样的。 何秀义看向左然， 怎么办啊？ 不管，困，睡觉了。 不管，不需要澄清对吗？ 澄清什么呀？那又不算是实际证据。一个瓶子无法说明任何问题。若是急吼吼的澄清，等到将来公布关系，这段澄清就会变成你的黑点。 说完用同情的眼神注视着何秀义。 秀义，请你不要小看我的粉丝。 如果某个明星粉丝认为爱豆老婆对爱豆不好，能用口水把爱豆老婆淹死。 好吧，有道理。 先给粉丝打预防针也好，多打几针，到时候才能扛住风暴。 哦。 这时参演万里龙沙之后，又在又见于美丽一篇中担纲沈怡出妻子的张小茂发来一条微信，问何秀义七夕节怎么过，一看就是试探，已经按捺不住八卦魂了。何秀义回答，一笑而过。何秀义总觉得到处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有人将12个瓶子排在一起做成了一幅大家来找茬，而后立即有人心领神会的道， 最后两个11号12号有什么不同吗？ 左然见何秀义实在非常不安，叹了口气， 那我让吴顺之发一条声明吧，你别掺和，趁着还没有发酵。 好。 十分钟后，吴顺之便直接回复一家喵星人手可摘星陈威和挥着板砖的小仙女三个人，也转发了一下石榴影城的纪念品是邮寄到工作室的，艾特左然与何秀义。吴顺之说，结束活动之后会到公司讨论项目，我怕他们忘了石榴影城的事儿，就把两个瓶子送进了会议室。晚上左然先发微博，秀义后发，可能拿到了同一个，搞混了，不是什么大事，大家不要胡乱猜测。末了还发了礼品的快递单，快递单已经被遮掉重要信息，但是可以看出发自石榴总部大楼发往左然工作室。 吴顺之还将快递的追踪信息发了出来，同样隐去重要信息，证明快递单一切属实。左然与何秀义的确是在工作室发布的，这三人是热评前三。对于这番说辞呢，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相信二人只是工作关系，有人不信，有人半信半疑。 CP 粉们继续狂欢，毕竟七夕零点，即使在工作室也还是在一起。许多人在贴吧论坛、微博等地刷屏， 左然与何秀义这对 CP 也太好磕了吧。 而后一条一条科普这对 CP 有多少糖，从一开始家族到万里龙沙到又见于美丽。还有人说 萌 CP 总要挖的深才能挖到糖，可是这一对是跳跳糖，哇，炸裂的甜呢！本来心情特别不好，直到看到这题，燃意一生推，期待新糖必新。 何秀义还看见某人在微博写， 这就是萌 CP 的意义，永远都会记得有真实存在的那么好的两个人，让我好像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体会到了世间最美好的感情。 不过不管怎么说，就如左然所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吴顺之帮圆谎一切也能说得过去，就算是搬出柜好了。二人之间暧昧涌动，这叫做预防针。是不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很难装作泛泛之交，何秀已不清楚。本来还说左然柜门摇摇欲坠，其实自己也是没资格说左然。 唉，让吴顺之盯着一点，万一登上热搜又立即撤下来。 吴顺之帮圆谎按理说上不了，但这种事谁说得准呢？毕竟热搜那么好上。 知道了。 说完何秀一看着那夜光沙瓶花，只觉得面目可憎。 你真找不到了你那个沙瓶花？ 对。 傻瓜。 左然说完长腿一收，从大床上站了起来。 我去找找，你先去洗澡。 嗯。 冲冲也好，让有力的水流冲刷头皮，也许还可以让已昏昏欲睡的大脑舒服一些。热水打在身上果然非常舒服，何秀一洗了有整整40分钟，直到脸上身上全部发红发烫，才关上水擦擦头发走回卧室。左然靠在床头正在研究剧本，晚上的半出柜似乎与他无关，出柜或者不出柜他都一样拍戏。见何秀一出来，左然指指床头， 你那个沙瓶画被我找出来了。 哎，你在哪里找到的？ 一楼的健身房。 哦。 何秀一总算想起来了，当时他想摸摸沙瓶花的沙子，但没拧动盖子，便想起健身房里有几条毛巾可以握在手里用力的拧瓶子，于是蹭蹭蹭地跑去了健身房。但是后来左然叫他，他就先去做别的事了，再后来就忘记了沙瓶花了。唉，何秀一爬上床躺在左然的身边， 真是。 左然面无表情将沙瓶花给何秀一， 拿着。 嗯。 何秀一傻愣愣地接过沙瓶花， 干什么？ 你闯的祸，双手捧着。 嗯。 虽然不明所以，但何秀一还是双手捧住了。 啊， 这回好好珍惜，握住了，别让沙子洒了乱了，否则没有瓶子又要闯出祸了。 哦哦， 何秀一捧得更小心了。左然伸出右手将床头灯关了，而后翻身将何秀一抱在怀里，撩起对方浴袍下摆。满室黑暗，只有那夜光沙瓶画透出些许幽微的光亮。一对情侣在星空下紧紧地相拥，十分可爱。何秀义被用力顶动，然而 依然牢牢地抱住瓶子，像只松鼠，生怕里面的海沙会洒会乱，不敢妄动，全身紧张。何秀仪注视着手中瓶子，还有瓶子当中的情侣和星空，死死定在床单上面不敢动。可左然却是顶得十分厉害，每一下都让何秀仪心脏一跳，十分紧张。他感受着自己恋人的温度和力度，终于在小心翼翼斤斤自守当中达到巅峰。一觉醒来是8月7日真正的七夕节，何秀仪是怕了，坚决不肯出门。左然也没办法，便在家里6天的饮茶室架了个望远镜，试图找找银河、牛郎星、织女星。不过8月7日北京 PM2.5 数值188重度污染，没能看见牛郎织女。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踢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统一。